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其实若是他当真想知道，何须包拯释明？包拯无奈抬头看向楼上，却不由一愣，那楼梯之上站着的却不是展昭，是谁？也不知他立于那边多久了，听到了也好，否则真不知道如何开口同他讲。那老者微微一笑，顺着楼梯拾级而上，经过展昭身边时，展昭呼道： 老人家。 那老者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展昭： 适才老人家说端木翠干犯律条，此番离去他是否会受到责罚？你们是否会为难于他？ 哈哈，你害怕我们会折磨他们？小惩大戒而已，放心吧，不会让他受皮肉之苦。 那么适才他为何会口中一血？ 那老者脸上透出古怪之色来，盯着展昭看了许久。 展昭，你当真不明白吗？那不是他的血，是你的血。先前你助端木上仙收服文瑞精怪之时，为将上仙留在世间，曾让上仙吸取你的血。现下时辰已到，端木上仙重返瀛州，尘世牵绊一概算个清楚，那血便是他还给你的。 老者说完大步进得屋去，包拯等紧随其后。经过展昭身边时，公孙策停了一停，劝道： 展慧，一同进去送端木姑娘最后一程吧。 展昭没有动，抬头看向端木翠的房间，目中露出惘然之色来。公孙策叹了口气，撩起下袍自往上去，就听得展昭喃喃： 瀛州，那便是端木翠的家乡吧。史记秦始皇本记载，其人徐氏等上书沿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州。十州记中说，瀛州在东海中，地方四千里，去西岸70万里，上生神之仙草，又有玉石，出泉如酒，周上多仙家，风俗似无人，山川如中国也。 进得房来，老者径自行至床边，摇头叹道： 哎呀，端木上仙魂兮返故乡，元神已在瀛州，肉身何故烟流？要见之人已见，要还之血已还，弃此尘世苦，还归神仙州啊。 语毕，浮尘清白，端木翠的身体盈盈泛出柔光来，紧接着便转为通透，真如明泉净光。张龙唯恐自己看错了，低头揉眼时，忽听一声清灵脆响，似是琉璃碎裂，急抬眼看时，床上亲枕被褥尚在，却哪儿还有端木翠的影子。忽地想到，自此后便再见不到端木翠了，一时间胸中苦涩非常，真不知是何滋味。那老者也不向包拯等人作别，哈哈一笑大步离去。行至门外时，不觉一愣，见展昭仍立于方才所立之地，竟是不曾挪动分毫。展昭听到脚步声，回头看向那老者。那老者本欲自顾自离去，待触及展昭的目光时，竟是有几分不忍，不由停下了步子。就听展昭低声道： 老人家，端木翠还会回来吗？ 什么叫他会不会回来？他就算回来，与你也无干系了。 展昭听他说就算回来，似乎事情还有转圜之机，忍不住道： 那么便是还会回来了。 难道你没听过天上方一日，人间一数载吗？就算端木上仙来日得归，这尘世间怕是早已改朝换代，沧海桑田。届时他连你的坟冢都无处去寻，他回来或是不回来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 展昭的身子晃了晃，再不言语。那老者便大步踏去了，深入夜幕之时，忽地大声唱起歌来，歌声长长扬扬，便在这无边夜色之中涤荡开去。只听他唱道： 踏歌蓝采和，世界能几何，红颜一春树，流年一纸梭，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纷纷来更多。朝起鸾凤到碧落，暮看苍田生白波。 展昭并不知道这是唐末八仙之一的蓝采和飞升之际所吟的踏歌，只是听到红颜一春树，流年一纸梭之句时，心中蓦地生出空落落无边无际的茫然来，忽地想到那老者的话： 就算端木上仙来日得归，这尘世间怕是早已改朝换代，沧海桑田。届时他连你的坟冢都无处去寻，他回来或是不回来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 不知过了多久，堂中桌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，突地爆了个烛花，灭了。黑暗中，展昭忽然觉得文水的冬夜比这一生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夜晚都要更冷。人们经常说，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春天当然不会远的。事实上，这个春天过得很快，不只是春天，紧接着的夏天也很快。但是一入秋，日子的脚步似乎突然就慢了下来。第一场秋雨旱落开封的黄叶之时，展昭忽然想起了一年前的秋天。那个时候也是秋雨绵绵的时分，端木翠百无聊赖地坐在草庐林苑的檐廊上，双手托着腮看屋檐边淅淅沥沥的雨线，一看就是大半个时辰。展昭很好奇地问端木翠在干嘛。 在发愁啊。 端木翠说出发愁两个字的时候，眉间细细蹙起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秀美的脸庞之上尽是惘然之色，趁着漫天细雨，恍惚是宣纸晕染的美人图。 发愁什么？ 展昭问得很轻声，更确切地说，轻得接近于巧声，似乎是生怕声音大了，眼前的一切就成了受了惊吓的鸟儿，扑愣愣拍着翅膀飞去。跟他演对手戏的，如果不是端木翠，这婉约而又忧郁的画面也许会延续得更久一些。但是端木翠硬是很不解风情地回答： 刚入秋就这么难挨了，到了冬天我岂不是会给冻死？ 展昭，你说我要不要到南方避一避啊？方才还是唯美的琴棋书画酒诗花，端木翠不开口还好，一开口便将上述七样点金成石，大踏步奔向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这个问题的确愁人，你慢慢想吧。 事后跟王朝说起，王朝诧异道： 我端木姐是属大雁的吧？一到冬天还往南飞不成啊？ 念及前情，展昭的唇角漾出一丝微笑，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他抬起头看天。 这时节正是大雁南迁的时候，天灰蒙蒙的，比灰蒙蒙的天淡些的是灰蒙蒙的云，连带得雨也似乎染上晦暗的颜色。偶尔有风过，雨线斜斜打在展昭的蓝衣下摆之上，不多时衣襟下摆便尽数湿了。远处整个开封的高檐飞角都拢在茫茫烟雨之中，异样寂寞。展昭不知在廊边立了多久，直到张龙脸色煞白地闯进内院，赵虎伤得不轻，断了两根肋骨，再偏得几分，其中一根就会直插心肺。说起的时候，公孙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 是谁下这么重的手？ 展昭问得并不大声，但屋中诸人却突然沉默了，连一直呻吟着的赵虎都偏转了头去，不再作声。 是谁下这么重的手？ 展昭的脸色很平静，黑亮的双眸之中却渐渐燃起焰光。 展大哥，算了吧。 张龙没敢抬头。 展大哥，我真没事。 赵虎勉强笑了笑。 一点小伤。 展昭沉默许久，忽地一撩下袍，大踏步向外走去。 展大哥。 赵虎急了，挣扎着便想去拦，亏得公孙策眼疾手快拦住了，却牵动了伤口，忍不住呻吟出声。展昭的身形微微一顿。 展大哥，不要去了，是我们不对，明知道不该惹细花流。 果然又是细花流。展昭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怒色。 展护卫，还是不要去了，即便你去了也见不到温姑伟于公子，更何况…… 更何况什么？公孙策没有说，虽然没有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明镜样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细花流的旧主毕竟是端木翠，答应了公孙先生息事宁人，不再追究。当晚巡夜时，展昭却仍是忍不住来到朱雀大街进侯巷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六指魂醉云无常阳。